概念，無理打壓非美國企業，吃相十分難看。趙立堅指出，全球化浪潮之下的科技交流和合作應當是百花齊放，美國一些人出於一己之私利揮舞封禁大棒，到頭來結果只是作茧自綁。全球累計大約2029萬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超過74萬人死亡。德國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疫情反彈，單日新增1226宗確診病例，是5月以來的新高。衛生部長對感染數字上升表示憂慮，指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有小型和大型爆發，相信和旅客回國和群組聚會有關，強調如果不保持警惕，將會再次出現疫情大流行，呼籲民眾戴口罩、遵守社交距離措施和衛生規定。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在下午四點，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74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雷暴。明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4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14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0.5，升7蚊；美团点评213.8，跌4.6；阿里巴巴243.4，跌6毫；港交所369.8，跌4.2；中芯国际26.85，跌8.5；汇丰控股35.75，升1.65；友邦保险74.85，升2.2；银河娱乐59.5，跌3毫；小米集团15.06，升4仙；中国平安83.2，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16，瑞士法郎8.464，澳元5.523，加元5.825，新西兰元5.072，欧元9.1061。每百日元兑港元7.2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3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9.27美元，卖出1,9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电器道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去北角方向近住福荫道嘅慢线仲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锦田公路桥底去锦田、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正。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陈泽铭， 英文有一句谚语叫 perception is reality， 市民觉得是点咧，佢哋就觉得是事实。政府未必真系成日做错晒啲嘢，但系你俾人哋个感觉你系唔公平，咁呢样嘢系一定要解决嘅。其实嗰个解说咧，我经常都觉得做得唔够。点解民怨咁多，就系呢个做得唔好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三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 85%。人大常委会昨天就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2020年9月30号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六届立法会仍然会是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到第七届立法会的任期开始，而第七届立法会的任期仍然是四年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话啦，人大常委会咧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埋《基本法》嘅有关规定，作出具权威性嘅决定，妥善解决立法机关因为押后选举出现空缺嘅问题，既维护咗特区嘅宪制秩序同法治秩序，亦都能够确保咧特区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同社会正常运行嘅。嗱，不过咧，大家都可能都留意到噶啦，头先咧所读到嗰一段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咧，系并冇触及到之前啊被裁定不符资格参选嘅四位议员嘅去留问题嘅。而寻晚政府发言人回应新闻界查询嘅时候就指啦，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咧未来一年系无需再次宣誓，而当局咧现阶段亦都冇计划咧喺2021年换届选举前咧进行补选。似乎种种嘅回应或者迹象显示咧，郭荣亨、梁继昌等四人咧应该咧系可以继续担任立法会议员嘅喺未来呢一年入边。虽然咧外界视呢个决定咧系一个温和嘅决定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指咧。其实呢个决定所做嘅嘢咧系绕过咗基本法嘅，因为基本法第69条咧都非常之明确咁写咗咧，立法会除咗第一届嘅任期系两年之外，其余每届嘅任期咧都系四年。咁而家咧人大系用一个决定嘅方式处理呢一年嘅立法会嘅问题，咁但系咧既非释法，亦都唔系修改基本法。咁解决咗问题之后，又会唔会留下咗 其他嘅一啲嘅疑问咧。人大嘅决定有法律效力，咁但系呢个决定背后啊嘅法理依据又系点样咧？电话号码18721，大家去打电话嚟啦，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未来呢一年嘅立法会会系点？欢迎大家打嚟倾倾。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谭慧珠嘅，谭慧珠你好，系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人大决定呢个背后嘅法理依据其实系啲乜咧？ 嗱，我相信咧就大家可能听到不同嘅节目里边咧都系讲即系基本法，然之后咧就有冇话绕过基本法第69条？ 嗯， 佢话第一届嘅立法会咧就2年，咁其他咧就每届4年。咁但系大家咧就要知道，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使用对于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做乜嘢同埋唔做乜嘢咧？那個權力呢就不只是靠基本法的、 嗯、 其實人大使用的權力呢是憲法那裡來、 嗯、 那憲法和基本法就構成香港的憲制架構、 嗯、 那所以在基本法裡面解決不到的問題呢，最後那個有權怎樣處理呢，都是在全國人大，因為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嗯， 咁人大喺我哋憲法裏面第62条第14款咧，其實呢一項咧，我都喺一地兩檢嗰、那個決定嘅時候咧，就講過好多次啊。 嗯， 就係佢有權咧，係決定特別行政區嘅設立及其制度。 嗯， 咁就大家知道我哋係冇剩餘權力，如果有啲乜嘢係解決唔到嘅話咧，最終香港特別行政區要求助咧，都係人大。人大咧就可以用憲法嘅權力嚟到解決嘅。咁如果呢一次個情況咧，就同董建華先生喺同曾蔭權先生接替，即喺2005年4月嘅情況咧就唔同嘅。咁因為咧當時嗰個條例有關嘅條例咧第53条第2款咧，就係講新的行政長官就點樣咧？就在行政長官缺位的時候呢，在6个月之內呢就是補充。咁當時呢就講得很清楚，就文字呢就話是產生新的行政長官，而不是產生新的一任行政長官。咁同埋呢嗰、那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呢係每屆5年。咁所以曾生呢就係補返董生沒有完成嗰2年半。咁嗰個呢係用釋法嚟到解決嘅。咁現在呢我哋第69条呢嗰、那個文字呢係好清楚嘅。佢話明每屆4年呢你係冇法子呢可以將佢解釋話4年呢係又可以等於5年。嗯嗯，咁但係呢香港已經面臨一個憲制危機啦，就係、是、嗰、那個第7届嘅選舉，立法會嘅選舉呢，喺而家咁嘅疫情裏面呢，你睇到全世界60几个國家同埋地區呢都無法子呢係進行佢嘅國家或者係地區層面嘅選舉。咁而需要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呢就用緊急條例嚟到咧，係將嗰個選舉咧係押後1年，我哋唔可以立法機關咧有咁長嘅空缺期。嗱，立法機關咧係試過有空缺期嘅，1999年，當我哋第一任嘅立法機關2年完咗咧，當時係6月，咁第二任出現嘅時候咧，就因為要配翻咧嗰個施政報告個平時嘅運作方法咧。就停了3个月嘅，咁但系嗰个系短时候嘅空窗期啊嘛，咁因此就即系冇乜特别争议咧，就过咗啦。咁但系咧呢一次咧就1年，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唔可以用立法会条例嘅11条1和2嚟到召集紧急会议嚟到处理啦，因为每一次都有可能会有争拗啦，会俾人咧系司法复核。 话唔系紧急，系咪？咁样就根本就瘫痪咗，系做唔到嘢，所以一定咧就系、是、需要有一个长期同埋有一个充分嘅法律基础去处理呢个宪制上嘅问题。咁行政长官咧就大家都知道咧系提请常委会咧系帮手咧系解决呢个宪制性嘅问题。咁有常委会呢一次呢亦都係用头先讲嘅宪法嘅第62条第14款决定特别行政区嘅设立及其制度，就将第六届嘅香港嘅立法机关呢就请佢哋呢係继续履职，直到呢不少于一年，就直到咧第七届嘅立法机关咧就系产生同埋咧就开始运作。 系嗱，但系谭慧珠呢度咧亦都想请问一个问题，就系决定特区嘅设立及其制度啦。咁其制度咧，即系可能一般大家理解就系你做咗一个嘅规矩或者系惯例出嚟，咁嗰个就唔会系一个即系。一啲即係成日都係一次性噶嘛，咁某程度上其實而家雖然話係引用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四款，但係算唔算係一個權宜之計咧？因為你點樣去講就係話嚇，你點樣去理解就係呢個叫制度嘅問題咧？ 佢而家要幫我哋解決咧係一個憲制秩序同埋法治秩序嘅問題。咁樣呢，如果你唔係有一個立法機關喺度嘅話呢，你就做唔到我哋平時睇個立法機關要做嘅嘢。咁、那個制度上呢，佢係需要有呢個空缺呢係補嘅。咁因此呢，佢就一次過，佢都話到明係一次過，佢冇話我以後永遠都係咁樣做，就解決呢一個問題。 咁但系呢个咁样嘅决定，其实 系宪制， 系 宪政制度嘅问题啊嘛。 但系呢个嘅即系呢个一次性去处理呢个问题咧，可唔可以话系其实冇一个延续性噶？只系为咗应付今次嘅啫。即系如果下次真系唔好彩再出现咁 嘅 情况， 行政长官嘅要求系一次性、哦， 系 咁冇乜理由常委会要做到一个系比较长久嘅安排啦。因为现在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行政长官自己本身呢就希望可以补到这一年。他的目的呢并不是要对那些譬如说哪位有资格去任职，或者哪位有资格留任，或者要不要补选。他完全是不是问这些东西。他只是说麻烦你可不可以呢是可以帮我在这一年里面呢有个立法机关。是繼續正常運作，令到我們的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是可以繼續這解，那就一次過是幫他解決這個問題。整個討論裡面是完全沒有牽涉其他的問題。 但亦都會唔會有機會咧？第二時如果香港特區有任何解決唔到嘅嘢，其實都可以唔使去處理基本法入面嘅條文點樣寫，而係可以透過一個即係行政長官請求，然之後就引用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十四款去決定好多唔同嘅事啦。 你嘅講法咧就係、是、當咗呢件嘢係變咗常規，咁第一呢件事唔會係常規。第二，你話係常委會有唔有冇呢個用六十二條第十四款嘅權咧？佢哋永遠都有，因為寫咗個憲法裏邊冇話限定你只可以用三次，唔可以用第四次。但係佢哋會唔會用呢樣嘢咧？我就話俾你聽，行政長官呢一邊認為有需要。譬如話上一次我哋嗰個一地兩檢。都是呢是根据我刚才讲宪法624那里呢就是说他呢是没有违反基本法，这个安排是没有违反基本法。这样呢是香港有需要，而中央认为呢这个需要是对香港是好的，是可以帮香港解决一些他们解决不到的问题，那他就可以用6214呢来帮手做，那也都是很少做。亦都冇主動做。 咁算唔算係喺基本法之上再打開咗另一道門？即係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唔需要理會基本法入面嘅一啲嘅條文法而處理啊？ 係嚇，基本法咧係一個全國性法律，咁憲法係高於基本法， 大家都知道憲法第31条咧，就好似個媽媽咁生個仔出嚟，叫做基本法。咁、基本法裏邊決定咗嗰啲一國兩制嘅政策，同埋咧就係、是、本來已經喺聯合聲明寫個12个方針，基本政策咧係冚唪唥要跟嘅。咁因此咧，如果唔係香港有呢個需要咧，我自己咧就睇唔到任何一個睇到嘅例子咧，就係、是、常委會自己係用第62条第14款。其實我話你聽咧，常委會係好忙嘅、香港啲問題由朝到晚要攞上去咧。譬如呢一次咧，佢哋應該係放暑假嘅，咁啊冚唪唥召曬翻嚟咧，開呢個會作呢個決定。因为不想我们立法会有个空窗期、所以我可以跟你说呢，就是不影响一国两制，或者这一国两制有帮助，是帮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提出来的，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另外呢都想请教，就是、今次人大常委的决定呢，就没有处理到有4个被选举主任裁定呢不符资格参选的议员的去留的问题啦。有一些香港的人士就认为即这个决定是温和啦，也都有一些建制的人士就觉得都、相当之宽大。其实你睇到咧，即系点解人大常委会佢系冇去处理到呢一样嘢，而留翻特区政府自己去搞嘅咧？ 我觉得就话宽大或者温和或者不宽大不温和咧，只系每个人自己心里边希望有啲咩事发生而有冇发生嘅问题。因为咧就系、行政长嘅报告咧，其实系好简单嘅。就是我哋已經用緊急條例，緊急規例條例咧，已經係押後咗選舉啦。我哋而家有1年嘅空窗期，咁你想個辦法咧，等我哋有一個憲制法理嘅基礎咧嚟到處理，係咁多啫，完全係冇提過有啲咩人可以喺立法會裏邊做，或者佢個資格嘅問題，或者如果有空缺嘅時候點樣補選。行政長官的報告是完全沒有提任何其他東西，所以你就會看到常委會這個決定就是針對或者跟他對焦，就將他提出的問題是解決的解。這個決定是沒有牽涉解決其他任何香港不同政見的人士想見到或者不想見到的問題。 但是亦都会不会剩低个尴尬喺度呢，即係嗰班人士被裁定即係不符资格去参选，咁但係佢又可以继续喺度担任公职。 哦，呢、這个尴尬唔尴尬呢，你就香港自己特别行政区呢就自己决定点样处理啦。因为其实呢就常委会呢，即係老早喺2016年呢就已经对基本法第104条嗰个宣誓嘅问题呢是作出了解釋的了。咁香港政府呢一邊咧，或者香港特區呢一邊咧，就既有立法會條例，亦都有咧係嗰個DQ 嗰度咧，立法會條例亦都有咧，就係、是、立法會嗰、那個議事規則嘅，應該係第79条裏邊處理嘅了。咁即係常委會已經俾咗個法律基礎你啦，喺2016年已經做咗。總共有5点的有關104宣誓的要求了，你自己已經有2条不同的法律可以處理了，那你香港就自己處理咯，同埋你亦都冇提出嚟叫佢處理， 咁 佢當然就唔會去處理啦。 另外即係想問啊，即係一個關於國安法嘅問題，就美國日前咧係宣布制裁11个嘅香港同埋中央嘅官員啦。咁我想問啊，即係如果咧有一啲嘅外國嘅銀行咧，佢真係根據美國嘅呢一個制裁咧而去關閉，譬如佢哋嘅銀行帳戶啊等等，咁呢個做法又會唔會觸犯咗港區國安法㗎？ 金管局对这件事据我所知，因为我刚刚去了北京嘛、据我所知金管局已经出了一封信呢，就说即是这些单方面的制裁在香港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至于每一个即是这个金融机构啊认为自己应该怎么做呢，我相信以他们的实力呢就应该自己去找回自己的律师帮他们处理。 因为金融机构的问题我相信是相当复杂的，他们是绝对有能力处理这些事，同埋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俾人制裁過，咁所以我覺得佢哋應該知道自己去邊度揾答案嘅。 唔係，咁但係因為呢個係一個美國宣布嘅制裁，就唔係聯合國宣布嘅一個制裁啦。咁所以如果 咁，你就算美國嘅金融機構啊乜一樣係可以知道，就係、是、因為係美國金融機構，美國制裁人好多，我相信佢哋嘅經驗係非常豐富。我認為佢哋自己應該去揾法律意見。 嗯，好啊，唔该晒你谭慧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拜拜吓。谭慧珠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副主任，佢刚才又讲咧，人大常委呢个决定咧系根据咗宪法嘅第62条第14款啊，即系决定特别行政区嘅设定及其制度嘅。咁嗱，呢、這、一个大家即系觉得点睇咧？呢、這个系咪已经系一个最坚实嘅法律基础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啦，讲一讲你嘅一啲意见同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30多宗初步确诊。新增本地个案之中，28宗源头不明，33宗同早前的个案有关。当中24宗涉及家庭群组和朋友聚餐，再有一名住宿舍的印佣确诊，患者是曾经入住铜锣湾希云大厦7楼宿舍，同住的5名外佣会做病毒测试。确诊印佣在西贡的新雇主，有11人被列为紧密接触者。再多2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单日有4名确诊病人不治，累计63人死亡。医管局话，2名死者都有长期病患，分别是入住东区医院的78岁男子，以及入住屯门医院的93岁女子。78岁男患者生前住在柴湾富景花园，属于东区医院内科病房感染群组之一。因为同确诊患者同病房而确诊，在上个月29号入院，延至今日凌晨离世。93岁女患者亦都系喺上个月29号入院，居住在元朗南坑村，今日上昼离世。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多名高层以及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共10人，分别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同串谋欺诈被捕，全部已经获准保释候查。9月上旬向警方报道，消息话案件继续由警方国安处调查，未有交由驻港国安公署处理。据了解，黎智英助手 Mark Simon 以及我要揽炒团队成员刘祖迪亦都被通缉，涉嫌勾结境外势力。消息透露，黎智英以30万元现金同20万元人事担保保释外出，警方亦都冻结佢嘅5000万元资产。其他被捕人士获准以2万至10万元现金保释，另加人事担保，所有人要交出旅游证件。《苹果日报》报道，黎智英中午返回一传媒大楼，他下午向员工表示，希望员工不要因为大批警员进入大楼而害怕，如果害怕就是中计。又对市民和员工的支持表示感动，如果早知道有今日，他都不会改变。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香港设有分行的中国国有银行正是采取行动配合美国制裁中港官员，以保障取得美元和海外网络的重要渠道。报道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和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大型内地银行，对于为11名被制裁官员开立新账户的态度转趋谨慎，至少一间银行暂停为有关人士开户。知情人士表示，部分银行已经禁止透过美国进行交易， 而過往可以即時處理的文件，依家必須檢查合規性並且獲得簽署。外資銀行包括花旗等已經採取行動，凍結香港客戶的帳戶，又或者加強審查。中行和建行未回應彭博的查詢，招商銀行就拒絕評論，特區政府亦都未有回應。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雷暴。明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开始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系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几元。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交通系繁忙，龙尾近船街。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喺电器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电器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福荫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嘅格言好熟悉咁喎？ 失礼失礼。 不过我想话你知咧，星期一至五晚广东广西节目时间有调动啊。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道啊。 我系岑日飞，广东广西会提前由10:30开始，直到深夜12:00为止。大家记得早啲开定收音机，或者透过港台网站收听啦。 几时开始话？ 8月17日星期一晚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嘅。刚才咧，我哋同谭慧珠倾过啦，咁佢就话咧，其实今次人大常委会呢个决定咧，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第14款，即系咧决定特别行政区嘅设立及其制度啦。咁佢哋都讲咧，呢个系因应住特首嘅提出嘅请求咧，而去做嘅一样嘢。咁佢就唔觉得呢个系喺基本法之上咧再开多一样嘢，因为基本法之上咧系仲有宪法嘅。嗱，另外一位咧就系立法会嘅前主席啊曾玉成啦，佢今日喺一个网媒香港零一嘅专访入边咧，佢就有讲到咧，就系话将第六屆嘅立法會嘅任期4/5咧，的確係同基本法第69条啊，即係話除咗第一屆立法會之外啦，其餘每屆立法會嘅任期都係4年咧嘅呢一個條款咧係有不符合之處。咁但係佢就話咧，即係呢一個咧係冇預見到出現無法選舉嘅非常情況發生咗，而基本法既然係冇一個嘅條文啊，等基本法可以俾到香港政府咧解決當 当前真空期的问题，咁政府就要提交俾即系提请人大咧系做决定啦。佢形容咧呢一个常委会嘅决定咧就系做咗一啲基本法条文冇话可以做嘅嘢。嗱，咁但系咧，至于嗰四位啊被选举主任裁定咧不符资格参选嘅人士，咁佢哋留低又系点样咧？咁根据曾玉成嘅说法啦，就系话佢话人大常委会本身咧能够就现任议员提出附加条件，但系常委会咧系冇咁样去做到嘅，因为佢哋已经系经过宣誓嘅合资格议员，如果系要褫夺佢哋嘅议员资格咧，就只能够根据基本法第79条嘅规定咧进行，即系话咧由立法会议员咧去动议谴责，并且咧由在席嘅三分之二嘅议员通过咧，先至可以褫夺咗佢哋嘅资格嘅。咁至于嗰四位嘅议员应唔应该去留低咧吓？因为喺人大常委会公布有决定之前，即系一啲嘅即系民主派非建制人士入边有一啲嘅声音咧，话咧现届议员咧应该系杯葛咧，甚至系总辞嘅。咁啊，曾玉成就形容咧呢一个即系民主派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总辞呢个睇法咧，系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批评佢哋做关键决定嘅时候咧，往往只系判断支持者同选民嘅睇法，但系就唔会去思考大局，又或者咧系唔系会令社会更加分化咧呢啲嘅因素。嗱，咁究竟大家又点睇？即系呢个非建制嘅议员未来呢一年啊，系咪应该继续留喺议会度咧？定系而家有一啲嚟自抗争派嘅声音就认为咧，嚟紧呢一年你就算留咗喺呢个议会入边咧，都冇咩做到噶啦。咁不如总辞咧，1872-31打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12号中午12点，工联会多名立法会议员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等人会面，促请政府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麦美娟， 而家疫情严峻咧，好多嘅打工仔女、好多雇员咧，佢哋嘅生计都受到影响，其实各行各业咧都受到影响嘅。既然咧我哋可以个任期延续嘅话咧，其实系咪喺呢一段时间，政府都可以咧系要求开一啲特别嘅会议，财委会有特别嘅会议嚟到去尽快拨款，去增加一啲支援俾我哋嘅打工仔女咧？ 12点半。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同多个劏房关注团体在网上会面，指疫情下劏房的租金冇下调并不理想。小组主席梁永祥， 他们告诉我们，疫情基本上是对这个租金是完全没有下调的成效的，是都是说业主仍然是用一个市场啊、供求啊这些方式是处理那个租金的，那当然不理想啦。不过我们会在我们的报告是会对这些事情是加以讨论的。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61宗是本地个案，28宗来自感染源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有听众黎先生喺度，黎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黎生有咩睇法？ 我好欢迎咧，北京今次冇将嗰啲议员嗰啲咧嘅加咗嗰啲特别嘅条例，我就好欢迎。希望香港咧嗰个林郑月娥咧同埋啲差人又唔好节外生枝啦。我都好希望我哋有啖安乐嘅茶饭。罪魁祸首又林郑，由佢旧年69咧嗰个送中法咧咁就搞起嘅啫。应该佢出嚟谢罪。系嘛？你搞到香港咁多游行啊，咁北京又插只手入嚟咯，越搞越窝咯。 即系黎先生，你觉得咧？既然人大喺个决定入边冇处理到嗰四位啊被选举主任裁定不符资格参选嘅人士咧，佢嗰个嘅去留问题，咁就不如即系由得佢哋继续留喺个议会入边啦，系咪？ 系啦，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啦。 系 嘛？你既然北京政府都 唔 DQ 人啦，咁你林鄭又唔好再搞嗰陣啦。你搞咁多嘢，罪魁禍首就係舊年六月九號開始，佢嘅送中法啫嘛。如果佢一早出嚟取消嘅喺度道歉嘅，咁咪冇咯。 咁但黎先生，你又覺得咧，即係嚟緊呢一年咧，非建制嘅議員、民主派議員係唔係應該要繼續留喺議會度繼續做佢哋嘅議員嘅職務咧？ 我又話應該啦，佢因為好多嘢咧，即就講出我哋一般市民嘅心聲嘅，唔同嗰啲憲制派咧又咁啊咁密咁樣咯，呢啲就我希望咧民主派咧都檢點下咯，唔好喺度又掟嘢又剩咯，我都希望咧就兩方面就平衡啲咯，即係好似你早幾年咁平衡啲，就冇咁多事搞咯。 嗯，好啊，多谢晒你黎先生嘅睇法。嗱，其实咧嚟紧呢一年嘅立法会咧，就起码有两个嘅委员会啦，就系财务委员会同埋内务委员会咧，佢哋嘅主席咧，都系应该要再选过嘅，因为呢个系根据翻议事规则入边嘅规定啦。咁除此之外咧，虽然就系话重大嘅法案，譬如政改咁样，就要全体议员嘅三分之二去通过嘅啫吓，咁亦都即系有人计过数，就算系啊，而家非建制嘅议员吓去杯葛，即系唔加入嚟紧呢一年嘅议会咧，建制派嘅人数咧，亦都系唔足以咧通过政改方案嘅。咁但系如果喺个立法会入边，如果真系冇咗而家非建制嘅议员嗰廿几位，咁到底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咁同埋其实如果佢哋留低所能够起到嘅作用又系点样呢？1872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关于呢个问题呢，其实民间其他嘅一啲嘅人士呢，亦都有佢哋嘅声音，特别系一啲嚟自叫做即系抗争派嘅人士啦。咁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曾经喺民主派嘅初选入面呢出线，亦都系中西区嘅区议员梁访维嘅。梁访维你好。 是主持你好，你好。 你个睇法就是你属于抗争派啦，即是亦都有一啲嘅睇法，就是你哋认为呢应该是要总辞嘅，就嗰廿几位唔好再加返入去嘅。点解呢？ 我諗总辞嗰最大原因就係一个原则性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嚟緊呢一年嘅立法会呢，就算佢而家系一个最理想嘅情况，就係、是、连嗰四位被 DQ 嘅议员呢都可以继续做落去呢，咁但係呢一年嘅立法会都系冇任何嘅民意授权。因为大家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里面投票，就只是选一班议员是做四年而已，是没有选他们做第五年。而在刚刚过去的初选里面，亦都已经是反映了香港人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或者他们支持的政治光谱和四年之前已经有所分别。所以在接下来这一年的立法会里面，不论是民主派定是亲共派，其实都不能够有效代表到香港人他们在经历过四年之后的意志的改变。咁而同一時間咧，我自己覺得就係今時今日，進入立法會嘅人係一定要問一下自己一個問題啦。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喺人大佢做咗一個決定之後咧，一啲唔同嘅建制派人物，例如陳建波咧，其實都主動係行出嚟咧，係講話希望咧民主派係能夠繼續留喺個議會入面。變相嚟講咧，就係講緊其實中國政府喺今日即係俾一個國際圍堵嘅情況之下。他是期望呢是仍然继续有一班民主派议员能够留在议会入面，然后跟国际社会讲呢，就是我们的香港的议会呢是仍然呢是可以容纳到一些反对声音。那当人家已经写好了一个剧本是给大家跟从的时候，那到底民主派是不是仍然要继续跟从他这个这样的剧本，继续去认受一个没有任何正当性亦都没有任何代表性的议会呢？我相信是他们是选择是否延任之前是应该是想清楚的。咁而再一點咧，我就係諗覺得，就其實喺以往一啲事情嘅時候咧，其實都試過有一啲民主派嘅人士係杯葛一啲由政府去委任嘅機構嘅，即係例如可能係講翻六四嘅時候啦，六四屠城發生之後，當年咧李柱銘同埋司徒華咧，雖然係作為呢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唯二嘅民主派代表咧，佢哋都係選擇咗離開呢個咁樣嘅委員會，因為佢哋唔希望為當時嘅政權咧係繼續工作。又或者是上一次的臨時立法會，就是講緊九七年的時候，當時的民主派議員亦都是拒絕了係進入呢個臨時立法會，是因為他哋不希望去成為一個毫無認受性的立法會議員。 咁今時今日啦，你見到就係我哋經歷過大規模 DQ， 經歷埋選舉被押後，喺尋日又更尋日前日亦都更加出現大規模用國安法去拘捕唔同政治人物同埋傳媒嘅高層嘅時候，咁到底大家係咪仍然要迎合即係中國政府嘅呢個遊戲，繼續迎合佢呢個劇本，係走入嚟嘅呢一年呢、這個冇任何正當性嘅議會呢？ 嗯，但係梁方維，你話即係嚟緊呢一年個議會咧係冇任何正當性啊？冇入民意授權啊，咁但係的而且確，佢哋所通過嘅一啲嘅議案，佢哋所通過嘅法例，嗰、那個就係香港嘅法例嚟噶咯，就會影響咗香港嘅成個嘅一啲嘅制度嘅運作。譬如舉個例，即係呢一年佢可能未必會做政改，未必會做二十三條，但係關於選舉嘅一啲嘅規定咧，佢係可以做一啲嘅修訂噶嘛。譬如舉個例，可能係境外投票啊等等啊，或者一啲嘅選舉嘅安排啊等等。咁如果你冇人喺个议会入边嘅时候，其实你其他嘅声音系表达唔到出嚟之余，亦都咧系唔能够做到任何嘅制衡作用嘅。 我谂呢个有两个好简单嘅回应，第一个就系、是、今时今日，就算二十二位嘅民主派议员全部留任都好，佢哋喺嚟紧一年嘅议会入面系咪真系能够阻挡到呢一啲唔同嘅恶法通过呢？因为本身我哋已经系一个少数啦，即系其实建制派去到最后无论如何都好，佢都系有够嘅票數咧，係去通過呢啲咁樣嘅改變，而同一時間就係經歷過喺今年國安法係可以繞過立法會去立法嘅時候，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喺個議會入面咧，你唔能夠講話我單從係有人喺入面咧就能夠去阻擋唔同嘅惡法通過，即係到有一日可能政府發現啊喺個議會入面嘅張力太大嘅時候，佢都可能直接係選擇係利用一個人大嘅決定去容許咧香港人係可以境外投票或者係修改香港嘅選舉法例。呢、這個都係絕對係有機會發生的。咁而同一時間就係點解今日咁多市民係希望總辭呢？就係因為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而家現任嘅立法會議員係俾唔到大家一個信心，就係、是、大家能夠喺議會入面係比起過去四年係做得更加多。因為大家直到今時今日嚟嚟去都淨係見到某幾位議員，例如可能係許智峰、朱凱迪、陳志全，係會喺一啲惡法通過嘅時候係願意咧係進行議會抗爭。挺身而出去为大家拖延时间。但是当你其他的现任议员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呢，其实嚟緊一年那个立法会那个情况同过往是一样。即、就是你一些恶法的通过其实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我们现在还更加见到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盒子，是可以利用人大的决定是去绕过立法会的立法程序。咁变相嚟讲，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喺嚟緊呢一年喺咩个议会入面个分别咪真係太大呢？呢、這个我係颇有保留嘅。 嗱、但係讲到人大决定啦，即係头先啊谭慧珠都好会讲到一点啦，人大都好忙嘅、即係究竟乜嘢先至要由特首或者特区政府提请去人大去做决定呢，都未必会系一啲好好细嘅事。譬如如果你讲到选举嘅法例，呢啲就真係好具体嘅香港嘅内部事务啊，咁究竟系唔系真系需要话去用人大呢个层次，人大常委去决定呢个层次去处理咧？呢个首先系一个疑问啦。而第二个疑问就系、是，如果你唔喺议会入边，你喺出边，其实又做到啲咩嘢咧？ 第一个问题就系关于选举系香港内部事务啦。咁其实讲到尾，今次押后选举本身都应该系香港内部事务嚟嘅。咁但系最终佢都系用咗提请人大嘅方式，系去进行一个决定啦。咁而另外就係講緊話關於唔喺個議會入面能夠做到啲乜嘢。咁其實我覺得本身大家會關注議會戰線嗰個最大原因，就係因為議會入面係有一個張力，就係講緊係民主派同埋親政府一方喺議會入面之間嘅角力，令到大家關心嘅議會戰線。咁但係當民主派完全撤出議會之後，其實係咪真係仲有咁多嘅香港人係繼續關心嘅議會入面係發生啲乜嘢事情？因為其實可以攞一個我哋活生生嘅例子，就係、是、我哋而家區議會啦。咁我哋而家區議會其實有17區都係由民主派去掌控，咁有好多時候都係由民主派去壟斷，即係區議會入面嘅一啲決定啦。咁但係當你發現個區議會入面其實係冇太大嘅政治角力同埋張力嘅時候咧，其實市民對於今屆區議會嘅關注咧，都由年頭開始咧係逐步下降。咁對於我嚟講，嚟緊一年嘅立法會，如果民主派真係完全撤出咗嘅話咧，其實面對緊一個政治議題真空，或者面對議會失去關注或者失去角力嘅憂慮咧，其實唔單止係民主派面對，係建制派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咁至於你話民主派離開咗議會之後能夠做啲乜嘢，我自己覺得 最紧要嘅就係民主派喺议会即使係冇咗一个立法员嘅身份，係继续呢係愿意係代表香港人去继续发声。咁而我讲緊嚟緊呢一年将会代表香港人发声嘅唔单止係现时现任嘅22位议员，更加係应该呢係包含埋香港人最新一次民意授权，就係讲緊初选入面出线嘅候选人佢哋嘅声音，去继续去代表香港人，不论喺本地层面定係喺其他层面上面呢，係继续同大家喺一啲适当嘅时候呢表达我哋嘅立场。而同一时间我亦都相信就係市民都会期望议员或者係其他民主派係走出咗议会之后，会喺议会以外战线包括街头战线方面呢係能够发挥更加大嘅作用，例如係担当起召集一啲大型嘅群众活动嘅责任，又或者係喺一啲社区嘅推广活动方面呢係能够起一个更加重要嘅领导角色。其实我觉得从来都唔需要担心就係话大家离开议会入面之后係有啲乜嘢做，反而担心嘅就係如果大家离开议会之后乜都唔做到，乜都做唔到嘅话，咁到底大家係过去一段时间入面到底我哋是做了什么呢？为什么会令到我们要完全依赖个议会才可以抗争呢？ 不过梁方维都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刚才说呢，无论是做社会入面，即是做一些大规模的群众的鼓吹活动啦，又或者做一些社会运动啦，在在都需要资源的。就算你说是组织一个的即是集会呢，所需要资源都不少的。当冇人喺个立法会入面嘅时候，其实佢係冇咗一笔好大嘅资源。咁点样去支撑呢？同埋会唔会一个问题就係反而造成一年之后係大家由于冇资源係更加萎缩呢？ 嗱，其实我觉得资源呢个问题呢，其实就喺香港我係从来都唔担心嘅。因为其实你见到过往香港有咁多众筹活动，又或者唔讲得唔使讲咁远啦，就係讲寻日前日即係苹果日报，即係佢哋被出事之後，其實都有好多香港人係即刻去入股去買一蘋果日報嘅股票，又甚至係大手購入蘋果日報。其實你都會見到，其實資源喺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值得大家去擔心的問題。而我哋更加講緊嘅，今日我哋唔係放棄緊四年嘅資源，係即係講緊放棄單單未來一年嘅資源。其實嗰個影響對於成場運動係咪真係咁大呢？我又睇唔到。同埋就係過往呢一啲可能喺立法會入面得到嘅資源，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用於係可能係聘請翻一啲唔同政党嘅一啲议员助理啦，佢哋嘅工作人员啦，咁但其实同嗰个运动嘅关系系咪真系有咁大嘅联系咧？呢、這个我谂大家都要搞清楚先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梁方维，同你倾到呢度，麻烦晒吓。梁方维系中西区嘅区议员，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872311。咁啊，究竟即系如果真系离开咗议会一年啊，对于往后如果要再系做一啲嘅选举嘅运动啊，又或者系从事其他嘅即系社会嘅事件嘅推动啊，喺个资源上系咪真系完全冇影响咧？系咪真系可以靠过即系一啲叫香港市民的支持可以得返呢？1872311打来倾下。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你好啊。 是你好，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嚟緊即是而家讲过那个延续一年那个立法会的问题。我就认为民主派千祈不好总辞。 嗯，为什么？ 每一个席位都会 keep 住。因为我哋嘅抗争唔单止系街头，我哋仲要系保持议会。我哋议会同街头就系我哋一个人嘅左手同右手。我哋利用各种嘅渠道去争取我哋要争取嘅嘢，唔能够轻易放弃。 嗯。 而且咧，你哋啲泛民咧系有六成嘅选民撑你哋嘅。 嗯。 你哋唔能够随便放弃咗呢个渠道， 嗯， 等到我哋咁多选民系冇法子发声，冇， 嗯， 法子表现到我哋嘅意愿， 嗯， 你哋要 keep 住，企住，唔能够总辞， 嗯， 一定要寸土必争。 嗯，但系都有一啲嘅即系抗争派嘅人士认为，亦都有一啲好清晰嘅民意声音啦，认为唔应该继续留喺呢一个即系叫佢哋认为系冇民意授权嘅呢个议会喺度。 我认为呢啲系好天真幼稚嘅吓，呢个咁嘅谂法，因为抗争嚟讲系好复杂嘅吓，我哋唔能够话即系讲过于叫做点咧，叫做。 即系过于干净啊，有啲嘢吓，我哋要适应个环境。 系明白，多谢晒张女士嘅意见。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喺龙日村。重复一次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龙日村。至于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嘅坏车就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断断续续，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多车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元一零六点八四，瑞士法郎零点九一四，加元一点三二九，人民币六点九四六，英镑对美元一点三零四，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七七，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一四，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六五六。港金报1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31.68美元，卖出1932.8美元。港汇指数106，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的消息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段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扫管窟。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慢线有意外，龙尾扫管窟。至于较早前咧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只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宝林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就是呢一段嘅宝林路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因为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的第一、二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长沙环港铁站。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龙尾长沙环港铁站。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咧，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的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嘅，而家龙尾就去到近扫管窟段。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而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啊，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交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丁九桥桥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封路方面提醒大家，在电器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电器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福荫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星期三的晚上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们的评论员是周崇明，周崇明你好。是周崇明讲一个贸易的问题。因为呢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昨日就发了一个公布，就说由9月25号开始呢，在香港生产的货品出口去美国的时候，原产地呢以前我们又写着是香港制造的嘛，现在就不得了，不可以再标记是香港，咁就必须要标明来源咧嘅来源地系中国，即系换上一个中国制造嘅标记。咁点解要有呢个咁嘅规定咧？个规定其实就系因为总统特朗普咧上个月就签订咗一个嘅行政命令，咁就认定咧香港唔再保证系享有同中国唔同嘅特殊嘅待遇，咁因此咧佢哋就做咗一个咁样嘅规定啦。嗱，虽则就话咧系香港即系香港嘅製造去美國的產品的數量似乎就不是很多，如果看回一些數字，即是去年去美國出口的總金額就是3000多億的港元，當中只有 1.2% 是屬於本地直接出口，但是如果撇除那個價錢問題，其實是不是這件事所表露出來的象徵意義會不會更加大呢？ 即係你見到好多評論都係即係從個實際嗰個影響啦，即係包括金額啊，即係對香港嘅利益。咁當然香港人係第一時間一定會諗到呢啲嘢啦。但係我諗呢件事最重要係睇翻佢即係成個大局嚇，喺而家尤其中美嘅衝突啦，好多嘅貿易嘅糾紛之下咧，即係香港就當然即係有啲人就可能會即係企喺中國呢邊多啲啦，有啲人會喺美國，即係香港夾喺中間咁樣啦嚇。咁但係如果睇返呢件事，我覺得最起碼都要講返一樣嘢公道啲，就係即係美國咁做係亂嚟嘅，或者係根本係即係冇一個基礎去即係做一個咁即係橫蠻嘅決定。咁我諗呢樣嘢一定要講返清楚先囉。 咁因为喺即係如果以世界貿易組織嚟講呢，其實香港係一個獨立嘅關稅區嚟㗎嘛，即係獨立嘅體系啦，咁而我哋嘅貨品咧，的而且確亦都係喺香港去出口噶嘛，咁香港嘅製造啊嘛，如果你標示咗係屬於中國製造嘅時候，依、這個亦都對於消費者去辨別到底嗰種產品係邊度係冇理喎嗱。舉個例，我本來就想買一支香港豉油嘅，咁但係而家 變咗中國製造 豉油，喂，咁我又冇信心噶咯。 係咯，即係我諗，尤其特朗普啦，或者即係呢幾年你見到。所謂一個民主的國家，或者是照計是即很有法治精神的，全部東西是有規有矩的，那似乎這個即迷思打破了，即那你跟一個專制的政府和一個極權政府有什麼分別呢？即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不需要去即遵守一些協議，或者不需要去跟一些慣例或者一些即常規的，那你是其實是很多即現代社會那些的一些基本嘅價值或者精神，咁你唔需要遵守嘅，咁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其實。 同埋會唔會係更加喺個即係法例上面都會造成一個混亂咧？即係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出口去美國嘅同一批商品，如果你出口去美國咧，你就標示咧係中國製造，但係當你出口去法國嘅時候咧，你又標示香港製造，咁究竟即係呢個會出現一個乜嘢嘅問題喺度咧？ 即係最基本就係、是。其實佢係個商品說明本身係一個錯嘅說明，或者一個假嘅說明嚟噶嘛。咁呢樣嘢喺法理上根本冇可能講得過去咯。 咁但係頭先可能翻到去即係最開初咧，呢個似乎就係嗰個象徵意義，就係標示到香港喺成個中美貿易戰上邊咧。嘅即係所擺嘅位置咧，係俾人擺到越嚟越前遠啊！即係而家所有嘅嘢對我哋嘅直接衝擊咧，會係更加大啦。因為如果我哋標示咗係中國製造啦，咁除咗係嗰個品牌唔同咗之外啦，另外咧亦都可能會對於我哋要繳納嘅關税會唔會有所影響咧？呢個可能反而大家即係特別係啲商人更加關注喎。 嚇！即係好多。一啲嘅唔同嘅出口或者入口啦，即係譬如啲戰略產品嗰啲入口啦，或者係即係香港喺美國嘅其他，譬如一啲貿易辦事處啊，係嘛？即係貿發局可能有好多工作啊。咁我諗係其實如果真係要繼續咁樣去搞落去嘅，咁你好多嘢都仲可以搞。咁呢個當然係兩敗俱傷，我相信係唔會有人係會想見到。咁只不過你嗰、那個。 衝突去到一個大家都已經很非理性，或者是即正如剛才說那個實際影響就一點幾億的一個一點幾個 percent 百分之一點二 五億咁就實際唔影響唔好大，咁但係你冇用嘅嘢，咁都夾硬要做啲嘢去擺個姿態，咁我覺得即係好似細路仔玩泥沙咁樣。 咁但係香港喺呢個事項上面，似乎係咪冇還手之力呢？唯一係咪可以依靠就係向世貿嗰方面，向佢譬如投訴啊，或者要求世貿去出面啊？ 我諗政府一定會做呢樣嘢啦，或者係即係唔同嘅商同貿易相關，譬如可能啲商會啊，咁呢啲係一啲基本嘅動作咯。但係呢件事咧，反而今日我諗到嘅嘢就係即係 Make in Hong Kong 啊嘛。 嗯、 其實呢樣嘢對香港人嚟講係咪仲有佢嘅價值咧？因為已經係一啲集體回憶已經過咗去嘅嘢咧嚇。咁呢樣嘢我覺得反而都係一個幾值得去思考嘅問題，因為。即係咪香港就已經係工業一定係式微咧嚇？好多即係最近都呢幾年枕住都會講再工業化咁其實係咪真係有呢個可能性咧？咁呢啲係其實同呢件事係都直接有關係。 我諗可能對於某啲人士嚟講咧 ，Make in Hong Kong 咧依舊係一個品牌喎。嗱，譬如舉個例，有一個都曾經一度咧， 即係嗰啲名牌嘅一啲即係香港先會做到嗰種，譬如食嘅嘢啊嗰啲啦，係咪？ 嚇，唔單止，譬如曾經喺以前咧，曾經某一隻嘅塑膠咧， 係啦， 塑膠製品咧，其實佢出好多，佢就係以香港製造噶嘛。咁甚至而家有一啲譬如某啲嘅品牌嘅暖水壺，佢亦都係以香港製造為一個品牌噶嘛嚇。 其實係冇過時嘅， 係咯， 反而係點樣去更新或者去升級咧？咁只不過因為香港喺過去三四十年咧。就太過依賴一啲嘅所謂即係前店後廠咁，即係好太多嘅一啲加工嘅廠，咁香港係失去咗呢個角色。咁但係其實喺而家，譬如一啲新嘅科技啊，或者係譬如好簡單 3D 打印機咁，或者好多呢啲咁嘅設備咧，係可以令到好多生產係細規模生產咧，其實係即係全世界好多人都做緊呢啲嘢。 其实呢个都是另一个思考嚟嘅，因为譬如睇翻啦，今次美国呢个嘅公告啦，其实即刻有一啲嘅行业有反应嘅，譬如包括咗一啲同药物吓或者系医疗器材相关嘅初创行业，因为佢哋本身咧有譬如有一间咧，佢就系因为香港制造呢个品牌能够与人信心，咁所以佢就将喺内地嘅厂咧就搬翻嚟喺香港去做生产。咁但系如果而家在香港的製造都要加了一個中國製造的時候，那你究竟那樣東西在香港生產和在內地生產呢就差別不大的了、啊、那這個就估不到原來是一個這樣的衝擊咯，會有、 啊、所以長遠來說這個是值得去即大家想想香港的工業、啊、或者香港製造即其實是真的有那個發展或者想像的空間。 另外一個呢亦都係屬於香港製造啦，輸出去美國比較多嘅呢就係珠寶行業啊。咁佢哋所睇個影響又係點呢？電話旁邊呢我哋請嚟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嘅副主席陳慧斌嘅。陳慧斌你好。 係你好陳小姐，周生 你好。陳慧斌啊，可唔可以先講講呢你哋呢個行業呢輸去美國嗰個總產量係點樣啊？ 其實呢就我哋香港珠寶輸往美國個市場都係好大㗎，咁佔整體呢我哋業界都應該有近50% 嘅、啊、都好大嘅 market。 即係總出口嘅 50%。 係冇錯冇錯。 咁、哦啊、都相當之厲害喎、 啊。係呀、啊。 呢、這個係最近年嘅數字定係點樣啊？ 一直都差唔多，一直都差唔多。咁、嗯、啊，其實咧就佢美國市場一直咧都喺我哋珠寶個產業嚟講咧，都係唔細嘅，都非常之大嚇咁、啊、樣。 如果以數額而論咧， 都每間公司都唔同啦，每間公司都唔同啦。咁、那個金額都唔少，因為我哋香港珠寶喺全球嚟講咧，都一直排緊第三、第四。咁好多香港人都未必了解，原來香港珠寶咧呢個產業原來都佔緊做一個特區嚟講咧，都排到第三、第四都好犀利噶嚇，都算大。 咁實際個標籤咧，如果由香港製造變咗做中國製造，對於你哋嚟講嘅影響會有幾大？ 有影響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過去咧， 香港輸往美國呢，我哋嘅欄目呢嗰個標準稅呢就係 5.5， 即係屬於7113個項目啦，就 5.5 嘅。咁其實由貿易戰開始之後呢，咁如果你係標籤由中國製造呢，咁其實佢嗰個懲罰性關稅呢就已經出現咗 7.5 㗎啦。咁而家呢就總統呢就咁樣去到9月25號呢，佢就話香港嗰個你就唔可以再寫香港製造啦，就唔可以 make in Hong Kong， 就寫中國。咁如果係中國製造呢，即係變成我哋就會跌落呢個懲罰性關稅㗎喇，就要喺呢個基本上嘅 5.5 再加多個 7.5 上去。 咁即係話就對於你哋嗰個經營成本同埋你嘅利潤呢會大大有一個嘅影響喺度啦。 有㗎，有影響㗎，對我哋成個業界都有影響㗎。 關稅加咗就要抬價啦，係咪？ 其實呢我哋香港個珠寶產業呢就一直呢都係喺過去呢幾年呢都有多少都係受影響㗎啦，無論周邊嘅市場又好，國內成本又好，其實都係一路都係經營都係比較困難，特別我哋製造業啦，出口業啦。咁希望呢個 7.5% 呢，希望可以同美國市場嘅買家呢盡量大家可唔可以都互相讓利啦，咁令我哋都繼續可以經營落去。因為香港其實過去在個珠寶產業它都有幾多優勢的、例如呢技術啦、我們香港的珠寶的工藝啦、例如質量啦、例如我們交貨的效率啦，這件事一直呢都是受到美國這個市場的非常之欣賞，所以我們的、這個就是、香港這個特別優惠同埋呢個自由港咧，一直喺成個珠寶產業咧都發展得非常之好，所以咧你見我哋香港有幾個大型嘅珠寶展覽啦，例如三月份嘅貿發局啦，或者九月份啦，儘管我哋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咧，喺11月份咧亦都一個本土嘅珠寶展覽，所以我哋成個產業咧喺香港嚟講咧，我哋一做親嘅展覽都犀利噶，成個會展啊，成個機場博覽館都會做咁樣。 陳生，我哋都頭先傾開咧，即係製造業，大家都知道，即係好多都已經搬走曬噶嘛。 係， 咁點解珠寶業喺香港係即係佢個獨特性或者嗰個優勢喺邊度咧？ 其實我哋香港珠寶嘅最大獨特性咧，我覺得係有賴於香港呢、這個自由免稅區啊。因為呢其實珠寶呢個產業呢喺好多國家呢佢哋嗰個稅收呢係有一定嘅需要申報嘅。咁喺我哋香港嘅珠寶呢個產業呢特別對接全球呢特別係展覽業啦。咁全球呢嚟香港經營呢個珠寶產業呢佢係一個好大嘅貿易。咁個個都會好喜歡，除咗嚟香港購買珠寶啦，落訂單啦，亦都有好多國家咧都願意嚟香港參與呢個展覽業。 咁但係從生產嘅角度咧，即係啲生產線擺喺香港同擺喺第二度有咩分別咧？ 其實 因為我哋好少會聽到 一般過去喺成個珠寶產業咧，都個比例都多好多就翻咗國內，因為成個珠寶咧屬於好密集型嘅工藝。咁樣樣 係， 咁但係點解仲會留低喺香港咧？周崇明想問嘅問題就係、 是，如果留喺香港，而家個產量真係唔多，產量唔多，因為點解咧？香港而家其實如果真正喺香港製造珠寶咧，個產量其實比以前係少咗好多，因為好多廠係過去十幾二十年都搬翻去國內啦，咁樣樣。 咁即係其實係咪嗰啲抌香港製造嘅珠寶呢亦都不盡然全部工序都係香港進行㗎？ 係啊，其實因為呢你都知過去呢我哋香港同美國兩個關稅區係唔同嘅。兩個關稅區，咁你寄由香港寄出去呢，其實佢美國一直冇需要申報你一定要喺邊度make in邊度嘅。咁由香港過去呢佢一直都係享有呢個標準嘅關稅，就係 5.5。咁 even 喺兩年前嘅貿易戰未開始呢，我哋中國都係咁上下，佢亦都冇增加。咁由於而家佢個貿易戰開始啦，咁你如果 make in China 中國製造，你就有呢個懲罰性嘅關稅，就係 7.5。咁而家佢就好明確講埋啊，去到九月份啊，25號啦，嚟到我哋美國啦，咁你就唔可以話你係在香港製造啦，咁你就要寫中國製造。咁就變成呢個税項咧，就會加咗上去。 咁但係你嘅意思係咪即係好多原本吸住香港製造嗰啲咧，其實大部分嘅工序其實真係中國製造咧？ 有部分嘅，有部分工序嘅，因為其實我哋個工序咧都幾繁複噶嘛。 係，即係 因為我哋都有 應該計嗰個附加值有幾多喺香港做咁樣啦，係咪？ 其實咧就喺香港做，我諗大概一至三成啦。 O K， 一至三成啦。 Okay, 咁即係话呢，但依一至三成已经足以你哋攞到一个香港制造嘅标签啦，係咪？如果根据返而家嘅规定。 香港制造其实佢嗰个香港制造呢嗰个产地来源证呢，佢係由工贸处发出嘅。咁其实美国呢过去呢佢喺嗰个 GSP 呢嗰个优惠待遇呢佢係会俾某啲国家。咁平時咧，我哋香港由香港寄出嘅咧，咁我哋都唔需要做呢個證明，因為我哋香港亦都冇唔係喺佢個 GSP 嗰個優惠待遇。咁我哋所以咧，我哋香港寄去美國，基本上都唔需要呢個產地來源嗰個證明。 咁我再想問一樣嘢啦，如果真係要第時香港嘅珠寶咧抌一個即係中國製造咧，對於成個產業會唔會有一個致命性嘅影響咧？ 去到致命呢我又唔覺得會有個致命，因為呢度係 7.5% 啦。咁 7.5% 呢其實我哋香港呢喺過去幾十年呢同世界對接，香港珠寶源動全球。我覺得呢部分呢我哋一直呢係做得好好啊。咁因為呢佢哋買我哋嘅珠寶呢同香港落咁多 order 呢，我都覺得佢哋係好欣賞我哋嘅技術、工藝、質量呢方面。 即係都繼續有得做嘅生意。 有得做有得做，但係呢當然係會吃力啲啦。 好， 希望 明白。 睇下啲 又 點樣做得好啲。 好，多謝你。 外資銀行包括花旗等，已採取行動凍結帳戶或者加強香港客户嘅審查。中行同建行未有回應彭博嘅查詢，招商銀行就拒絕評論，特區政府都未有回應。美國政府上星期宣布制裁三名中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丽街第一、第二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去到长沙环港铁站。另外，宝林路近马油塘村嘅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啦。而家嗰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接近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另一边咧观塘道过去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近裕民坊。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多车的，去龙翔道的龙尾排队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仍然比较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屯门公路返去屯门啦，黄金海岸段、加隆村段同埋深井段都係比较多车㗎。深井嗰段嘅龙尾喺丁九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 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萍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些是热门时事话题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 都打电话来一起倾下。 电话机旁边我们接通了位 主持陈燕萍、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Fiona，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 吓，我咦，好臭啊！都叫咗你食多啲菜噶啦， 啲牛够食得多草啦。佢哋放起屁上嚟嗰阵时啊，仲攞命啊 ！Oh baby， 你呢句说话系真心噶？ 牛只放屁系会释出大量甲烷，而全球养殖业系加速全球暖化嘅元凶。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食肉危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咁究竟咧美國呢個最新嘅宣布就係由9月25日開始咧，喺香港生產嘅貨品咧出口去美國嘅時候咧，唔可以再抌一個叫做香港製造嘅標籤，而啊必須要係用翻一個中國製造嘅標籤。咁呢個對於香港嘅即係經營嚟講咧，會有啲咩影響咧？咁另外就係對於保住香港呢個品牌嘅獨特性啊，有啲乜嘢嘅影響？18723-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当然，即系呢度亦都涉及到头先同阿周崇敏讲嘅一点啦，就系喺中美贸易战入边咧，其实香港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好前沿嘅位置，即系唔系唔关我哋事，都相当之大程度上去关我哋事咯。 越嚟越需要多啲关心。 系啦，好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咧系贸易发展局环球市场助理首席经济师陈永健啊，陈永健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陈永健，不如先同我哋讲讲一啲嘅数字啊。如果根据翻你哋嘅数字咧，由真系抌住香港制造而出口去到美国嘅商品咧，佢嗰个嘅总嘅价值啦，同埋佢嗰个总嘅占香港出品嘅总幅度咧系几多啊？ 哦，如果我哋用翻2019年做一个基数去比对咧，咁我哋大概就系整体呢啲香港嘅产品输往美国咧，就占我哋去年嘅整体出口0.1%左右。咁佔我哋咧輸去美國嘅整體出口咧就係1.2%左右，咁約莫圍翻港紙咧就係37億美金左右咯，37億港紙，咁美金就係大約係4億零啦，4.7億左右，咁就相對嚟講咧個規模就唔算話好大嘅。 嗯，咁當中係邊啲嘅產品佔比較主要嘅咧？ 因為嗰個單價嘅問題咧，或者即係攞得一個香港製造呢個標籤，或者呢個產地來源呢方面嘅標記嘅咧，多數都係一啲高附加值，會喺香港做或者符合咗一啲相關嘅工序嗰個要求嘅。咁所以咧，大部分啊，我哋睇翻啲數字咧，就係話約莫係超過一半啦，甚至係挨近60-70%咧，都係一啲係珠寶類首飾類嘅產品。咁因為佢哋本身單價啦，同埋嗰個價值都係比較貴啲嘅，咁所以係佔嗰個比就比較大。咁其余嘅就会系一啲电子类、电器类嘅产品。 嗯，喺法规上面咧，而家要攞到一个叫做香港制造嘅标签咧，个法规嘅规定系点样噶？ 其實有唔同嘅睇翻唔同嘅產品啦，有一啲咧就係佢要喺香港嘅附加值超過一定嘅標準啦，有一啲就除咗呢樣嘅規定之外咧，仲有一啲工序嘅，譬如你做成衣嘅，或者係做一啲其他電子類產品嘅，即係你嗰個裝配啊、裁縫啊，或者係各樣咧唔同嘅一啲工序咧都要符合咗咧，咁先可以攞到一個叫做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啦，或者叫香港製造，或者係即係正規啲嚟講咧，就係一個香港嘅產地來源證。 嗯，陳生。我想呢，即係比較多人都係關心嗰、即係香港係一個獨立關稅區啦，係 WTO。咁呢件事係咪即係似乎都比較明顯係違反咗一般我哋嗰啲貿易嘅常規咧？ 應該咁樣講，我哋香港咧，即使美國佢單方面咧係採取咗呢一個行動或者做咗呢個公告啦，咁但係其實喺 WTO 框架裏面咧，香港同其他嘅貿易夥伴咧去做貿易嘅時候咧，我哋仍然係一個獨立關稅區嚟嘅。咁即係話變咗咧，即係我哋攞住一個香港 main 香港嘅產品咧，我哋仍然係喺9月25號之後咧，仍然可以賣去係美國以外嘅其他嘅關稅區嘅，咁仍然係冇問題嘅。咁你話問去美國咧，咁其實咧而家都仲有一啲嘅唔清晰嘅地方嘅，原因就係咧，根據佢哋而家美國法典1304項嗰個修訂咧，咁其實只係話要求我哋唔可以標示喺個產品嗰度咧叫做Made in Hong Kong 或者叫香港製造，咁但係話攞嗰個產地來源證啊或者各樣嗰個要求 咧，可以照做咁樣， 係啦，就好似就似乎就未有明確嘅規定咯。 咁、即係譬如我一般咁諗咪好奇怪咯，即係如果真係有一件產品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咁但係而家美國咧就一定要即係令到佢變成 Made in China。咁當然你可以話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國一部分啦。咁但係始終對消費者嚟講，呢、這個唔係一個準確嘅商品說明嚟嘅。 係啊，即係我哋反而就係睇就係似乎咧呢樣嘢個執行咧仍然需要有一啲嘅澄清嘅，因為實際上咧就係、似乎香港嘅法證嘅即係發呢啲產地來源證嘅機構咧，亦都冇權去發一啲中國製造嘅產地來源證嘅。咁而中國嘅內地嘅呢個係法證嘅機構咧，亦都唔會可以即係就香港製造嘅一啲產品咧發到一個中國製造嘅來源證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呢個。仍然有一個值得要係進一步去了解究竟嗰個運作係點。咁似乎呢一方面咧，即係美方就未有公布。咁如果根據頭先主持人講，就係話如果根據嗰個貿易常規咧，咁理論上就可能係美國貿易代表處啊，或者美國嘅商務部咧，要就呢個美國國土安全局呢一個嘅頒布呢一個新嘅規定咧，要進一步去再解釋究竟嗰個執行嘅細節會係點樣咯。 嗯，咁。因为贸易战都已经即系延续咗一段长比较长时间啦，咁亦都睇到即系好多一啲危害或者对香港嗰、那个即系无论出入口或者更加即系宏观啲个经济一定有好大影响。咁你从你哋嘅角度，你觉得最主要嗰、那个即系伤害喺边度咧？ 首先咧，即係美國係我哋其中一個都幾主要嘅市場啦。咁不過就唔係唯一嘅市場嚟嘅。咁如果我哋睇翻2019年咧，我哋輸去美國呢個嘅出口咧，佔我哋整體香港嘅出口咧，約莫就係7.6%左右，咁即係8%唔到。咁如果比對翻即係同期咧，即係歐盟啊或者係東盟啊呢啲國家咧，其實嗰個市場份額都相若嘅。咁你話如果睇翻今年上半年嘅數咧，反而咧即係美國嗰個佔比就因為各樣嘅原因都有啲收縮啦，因為可能疫情啊或者各樣咁。反而喺東盟啊、歐盟嗰啲咧，我哋仍然都係超越咗美國嗰個市場份額個佔比嘅。咁我哋都見到就係話貿易戰啦，都有差唔多兩年啦。咁其實香港嘅公司都有一定嘅部署啊，包括咧就將佢嘅產地啦，同埋嗰個市場有多元化發展咯。咁我哋即係盡量都貿發局都協助呢啲公司啊、港商咧，即係多元化發展，就盡量去減少呢方面嗰個衝擊同埋影響咯。 咁所以今次產品標示呢個亦都即係唔見得會。即係喺成個貿易戰裏面唔見得呢個係一個特別嚴重嘅一個新嘅問題。 我諗我哋首先要睇下究竟譬如好多媒體都關注，或者好多港商都關注，就係話嗰啲貿易戰底下嗰啲懲罰性關稅咧，會唔會喺9月25號之後都適用於香港製造產品啦？咁呢個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啦，就話如果產地來源方面冇一個新嘅要求咧，只係純粹係個產品標籤咧，咁似乎就唔會受影響啦。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嗰啲係嗰啲嘅徵税清單1234裏面咧，其實佢明文寫清楚咧，香港同埋澳門特區咧係唔包括在內嘅。咁究竟而家嗰個 個係美國呢個係國土安全局呢一個嘅新嘅法令係咪就已經可以自動將嗰啲本身唔包括嘅，即係就變相包括咧？呢、這個就要進一步澄清。咁我相信暫時咧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法令啊，對港商造成最大嘅就係一啲不明朗因素咯。 嗯。嗱，但系你头先所讲咧呢啲嘅不明朗因素咧，其实佢系9月25号，如无意外，佢就要开始执行啦。即系佢离而家咧，其实都系得翻即系一个月多少少嘅啫。喺成个嘅即系生产流程啊，各方面啊咁样，咁个影响其实究竟会系有几大咧？ 嗱，我谂相信头先我所讲啦，即系如果我哋用翻香港本土出口去美国，系占我哋整体嘅出口0.1%去计算咧，咁相信嗰个影响都系可控嘅。咁但系当然我哋都鼓励就系、是、据我所知就系、是、政府方面啦，譬如呢个工贸处啊，或者系相关嘅部门咧，都有已经向美方咧系了解紧究竟喺呢一方面，即系9月25号之后嗰个报关啊、清关嘅手续方面要点样去处理嘅。咁我想我谂即系呢一方面都。希望係盡快美方可以係澄清啊，或者係有進一步嘅補充，咁啊釋除啲疑慮啦。咁同時間我哋都鼓勵即係港商就喺呢段時間裏邊，或者係考慮一下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市場啊，或者有其他嘅可能性，暫時咧即係減少即係受呢啲不明朗因素影響先咯。 嗯，我亦都想請問咧，就係喺世貿入邊咧，因為香港係一個即係獨立嘅經濟區啦。咁我想問，即係透過世貿呢個途徑，香港可唔可以尋求世貿？去做一啲嘅即系厘清啊，又或者系甚至系寻求世贸出面去做一个裁决咁样咧？ 實際上就應該係有相關嗰個嘅仲裁機制嘅。咁不過你頭先主持人都提到啦，即係45日後啦，40幾日後啦，就係9月25号，即係呢個已經係如果係冇其他嘅變數嘅話，就會生效。咁即係嗰個機制會唔會有及時可以開到一個仲裁委員會去處理啦？又或者美方係咪會係真係係接受仲裁啦？各樣咧呢、這個都係值得商榷啦。咁仲有就係唔好忘記就係美國都已經係單方面係申請咗係會係離開呢個世貿啦，咁究竟即係呢個仲裁嗰個嘅可行性或者係嗰個適用性係唔係真係話係咁有效咧？咁呢個都係要再考慮咯。不過我相信咧呢一方面即係香港政府啦、特區政府啦，都可能會考慮即係會喺呢方面咧係去做一個嘅澄清咁樣嘅。 嗯，好。最后一样嘢我都想理解埋咧，就係你头先所讲啦，就係究竟佢而家係要求淨係变一个标签，定係呢转嗰个产地来源证呢？其实呢个都重要係寻求进一步嘅厘清㗎嘛。咁但我想问啦，如果佢可能真係要寻求係变一个产地来源证嘅时候呢，咁香港有冇办法可以处理到呢一个问题呢？定係如果我哋处理唔到嘅时候，係咪我哋所有货品都唔可以输去美国啦？ 这个真的要进一步再了解啦。咁会唔会即係香港嘅而家香港法香港产地来源证嘅商会啦，同埋工贸处啦，会唔会即係有一个新增嘅职能啦？又或者係中国海关方面会唔会有一啲其他嘅一啲嘅方式去处理啦？这个真係要再去了解。咁但係即係如果即使係去到一个咁嘅情况呢，我相信就係喺个執行上面，即係美方一定要有一个好明確嘅清晰嘅界定咯。如果唔係嘅话呢，似乎而家喺佢嗰個文本裏面咧，就冇呢方面，暫時就冇見到有呢方面嘅要求。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啊，陳永健，麻煩曬。嗯，拜拜嚇。陳永健係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咁我諗頭先佢都講得幾清晰嘅，就係、是、有好多嘢咧都仲要進一步嘅澄清咯。到底佢係淨係要求有一個標籤啊，定係其實嗰個產地來源嘅證明都要有所不同咧？咁呢個亦都要睇睇，即係究竟嚇。美國可唔可以喺呢45日之內咧，有一啲更加清晰嘅標示啦？嗱，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咧講另外一個嘅議題啊，可能對於香港嘅市民嚟講咧，更加覺得貼心嘅就係、是、健康碼啦，因為有一啲嘅組織咧，即係政黨咧，佢哋就提出一樣嘢啊，不如咧俾一啲持有健康碼嘅人士，佢就可以咧恢復翻去營業，甚至係可以6點之後咧入去啲食。市嗰度做堂食啊，咁大家又点睇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马仲贤医生。 我哋而家系绝对要求咧，所有病人咧都系要戴住个口罩啦，除非话食嘢啊、饮水啲短时间啦，其余都尽量戴住口罩啦。除咗戴口罩咧，都会经常咧用譬如酒精搓手液，让病人清洁双手啦，尤其是喺你进食前后啦。咁我哋亦都会多咗清洁啊，避免有时譬如话你掂到人哋嘅床栏啊嗰啲啦。病人与病人之间咧，我哋都建议大家都系留喺自己个床啊、床位嗰度，就唔好话企埋出嚟喺度高谈阔论啊咁样啦。咁因为咧太近密嘅接触咧，都系有机会咧会互相感染啦。而家咧真系有不少嘅隐形病人，可能喺个社区同埋喺个病房里面啦。咁但系我哋医护人员咧，自己亦都要注意嗰个卫生啦，防护多啲啦。因为可能咧，我哋系嗰个中间个途径咧，造成一个病毒由一个病人去第二个病人做嘅。咁我哋呢方面都要做得好啲。咁但系当然最重要就系，如果个环境唔挤迫啦，活动系比较少咧，相互感染嘅机会就细啲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嗱，周崇永當初咧講健康碼嘅時候咧，就係基於一個粵港澳三地政府聯防聯控咧嘅框架之下咧，想推出啦。最主要就係為咗恢復咧三地人員嘅一啲嘅往返嘅，係啦。咁但係咧，而家似乎一啲嘅政黨佢哋所倡議嘅就更加進一步喎，就成為咗一個健康認證。有一個咁樣嘅健康認證咧，你就可以恢復翻營業啦，又或者你可以咧去幫趁某啲嘅店铺，即系恢复翻市面嗰个正常嘅经济活动啊！佢哋认为就同当初嗰个嘅目标咧，即系或者嗰个目的咧，都有几大嘅差距。 系啊，即系香港人嘅数码知识啦，或者譬如好简单手机嗰个普及率，咁我谂即系全世界我谂都系数一数二嘅。 嗯， 咁所以一讲呢个问题，我谂大家心知肚明，根本即系大家对嗰、那个问题啦，或者背后嘅一啲嘅存在嘅风险啦，其实根本我谂好多人都好清楚嘅。等阵打入嚟嗰啲观听众，我相信亦都会一定对呢个问题好多意见啦。咁当然最主要嘅问题就系、是，如果有健康码嘅时候咧，我哋好多嘅一啲个人资料啦，以至到我哋嘅一啲行踪咧，即系因为手机基本上系有一个即系卫星定位嘅嗰个功能啦，以至到即系头先提及嘅好多嘅一啲唔同嘅场所，你嘅嗰个嘅系咪有嗰、那个可以即系类似通行证啦，或者系你去过边啲地方可能会系高危嘅，咁于是咧，即系如果用大陆嘅健康码嗰个例子咧，就好似红绿灯咁样，你会系有红色标示啦、黄色标示啦、绿色标示等等咧，其实呢啲对嗰个个人嘅即系当然最基本系私隐问题啦，跟住就系人身自由啊，或者好多嘅一啲基本嘅公民权利，其实都系同呢件事会有关嘅。 嗯，但系讲个私隐问题咧，呢、這个系咪都在乎翻到底执行嘅时候点执行咧？嗱，譬如而家有一啲嘅倡议啦，譬如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经民联嘅副主席林建峰啦，就觉得咧有呢啲嘅港版健康码咧，咁有健康码就可以进入去商场啊、食肆啊、公共交通工具啊等等。咁但系都可能会唔会视乎嘅执行就系、是、你系净系纯粹俾譬如嗰个司机，又或者系俾商场嗰个保安望一望。啊！你有呢个健康码啦，就可以入去，定系真系需要嘟一嘟咧？嗱，因为如果你嘟一嘟咧，就即系佢系可能需要一个即系确认记录嘅过程啦。咁嗰度咧所牵涉到嘅私隐问题咧，就可能会比较大。但系如果你净系望一望，喂，我有呢个健康码啦，我冇问题就可以入去，可能就未必会咁大。会唔会咁样咧？ 我就突然间谂起，即系美国最近呢半年都成日咪讲话啲手机有嗰个后门啊嘛，即系话你手机里边或者手机记录咗你嘅所有嘅资料啊，咁当然即系理论上，如果个健康码净系为咗去即系真系证明你嘅健康状况或者系即系嗰个嘅测检嘅结果嘅话咧，咁理论上梗系冇问题。咁但系问题点样去保证成件事系纯粹系做咗呢样嘢咧？而一切嘅后门啊，一切嘅嗰啲即系个人资料啊，系可以有一个即系清晰嘅保障咧，咁呢样嘢当然技术上系做到嘅，技术上系做到嘅，即系譬如举例嚟讲，呢一个程式 或者是那个数据库，它是不是摆在一些有公信力或者是一些中立的一些机构，譬如那些叫数据中心这样。其实有很多方法做到的。那问题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他有没有考虑过呢？他会不会很认真去处理这些技术问题呢？如果他真的做足晒呢啲嘢，咁我覺得可以傾咯。但係我即係暫時就睇唔到咯。 嗯，同埋似乎如果係要成為咗一個香港市民喺日常香港出行嘅一個咁樣嘅點講啊，即係通行證嘅時候咧，你就需要喺嗰個中央平台係要上載相當之多人嘅資料嘅喎。即係其實佢係。嗰、那個中央平台，無論係由即係由政府啦，定係點樣去處理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擁有咗大量嘅市民嘅數據喺度。 所以變咗你睇到大陸嗰個情況，即係其實都執行咗成接近半年，應該超過半年啦。咁似乎真係國情係有少少唔同咁，因為好多企業佢雖然唔係國企啦，咁但係喺好多嘅政策執行上邊咧，係政府同埋企業嗰個界線係相對係模糊嘅。香港不是完全没有这个情况，香港有的例子就是譬如港铁公司，其实它是国企来的。但是绝大部分香港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照计一些跟通讯和资讯科技的东西，政府是没有即一个直接营运或者插手在里面，除非你讲紧譬如话科学院啊，或者一啲即咁样嘅一啲嘅机构，系咪吓？咁但系一啲具体业务佢系冇插手噶嘛吓？咁究竟政府喺呢度究竟会扮演一个咩角色咧吓？最后佢会系涉及几多呢啲嘅个人资料咧？咁呢啲当然对香港市民嚟讲都系一啲好大嘅疑虑咯。 嗯，除咗個人資料之外啦，另外就係、是、如果佢唔係配合咗一個全民嘅強制檢測，咁究竟佢個作用有幾大咧？定係其實而家係想用一個叫做出行嘅誘因，又或者係恢復經濟活動嘅誘因，去促使你自愿地接受呢啲嘅測試，而自愿接受呢啲測試嗰個嘅成本又係由邊個承擔咧？係咪全部係政府承擔啊？定係其實日後我自己都要去承擔翻咧？咁呢啲嘅种种都似乎有几多嘅问题喺度。 而家即系睇到个建议，就似乎系用一啲叫正面诱因啦，即系我吸引你嚟去用，就唔即系强制你用咁样啦吓。咁但系就即系第一就系咪呢个系一个适当嘅一个区分咧？即系佢有冇即系过度地去即系将唔同嘅人去分咗类啦吓，即系分咗等级啦，甚至系吓。当然你健康系嗰、那个即系。防疫的要求是可能是首要的。咁但是譬如话我一定要有我先入得图书馆，我諗呢个一定是好有争议性，或者我一定要有我先入得体育馆的。咁呢样嘢究竟是唔是应该用个健康码去处理呢？我相信呢个亦都是一个好大的争议的点。 嗯，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点睇呢？而家有一啲嘅健康码嘅倡议呢，其实呢如果根据返一啲内地嘅做法呢，可能每14日之后呢你又要再检测过㗎喎。咁嗰度到底係点样处理呢？同埋香港有冇咁大嘅检测能力呢？1872311接新聞返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30多宗初步确诊，再多4名病人离世，累计63人死亡。再有印佣确诊，7月24日他在旧雇主家中工作，25到31日转到铜锣湾希云大厦7楼，与另外5名内佣一外佣一起居住。中心安排他们做病毒测试。这名印佣8月1日到10日到新雇主位于西贡的住所工作，有11名家庭成员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入住检疫中心。葵涌码头群组新增5人确诊，粉岭塘坑地盘新增2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近一半本地个案未知感染源头，疫情未彻底回落，又相信社区有环境污染，即使有几多人做追踪工作，亦难以找到源头。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早前确诊嘅一名印佣曾经入住旺角长旺道长兴大厦九楼，相信个案涉及八个住客，但系追踪工作有困难，业主不太合作，警方协助寻找有关人士仍然不成功。张竹君呼吁近日新聘请印佣嘅雇主，询问印佣最近有冇入住长兴大厦，如果有，请联络卫生防护中心安排测试。特区政府表示，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已于今日分别向德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法国驻港总领和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发出通知，暂停履行香港与德国的移交逃犯协议及各自正待生效的香港与法国的移交逃犯协议。特区政府批评德国和法国将司法合作政治化，损害开展司法合作的基础。特区政府说，德国和法国以港区国安法等事项为借口，分别单方面暂停履行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和暂停批准与香港的有关协定，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坚决反对。英国苏格兰东岸城镇斯通克文有列车出轨，未知伤亡情况。事发在当地早上九点几，社交网站图片显示现场冒出浓烟，超过20架警车和救护车到场处理。苏格兰首席大臣施雅晴形容事件非常严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第一二线咧都系受阻噶，龙尾去到近长沙环港铁站。就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丽街嘅第一二线有意外，龙尾长沙环港铁站。而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因为较早前有意外咧，而家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就系宝林路，因为近住码头村有意外，而家呢一段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啦，喺电器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电器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福荫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面去中环，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大爆炸，总统奥恩形容城市经历灾难。 事件触发民众上街示威，多名官员辞职，国际社会亦都承诺捐款救助黎巴嫩。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嘅格言好熟悉咁？ 失礼失礼。 不过我想话你知咧，星期一至五晚广东广西节目时间有调动啊。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道啊。 我系陈日飞，广东广西会提前由十点半开始，直到深夜十二点为止。大家记得早啲开定收音机，或者透过港台网站收听啦。 几时开始话？ 八月十七号星期一晚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对于有议员同政党倡议啊，香港咧推行健康码，以作为咧恢复经济活动嘅一个嘅条件，你又点睇呢？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周崇明，我哋又不如请嚟咧系即系有呢个倡议嘅其中一位议员啦，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 ，麦美娟啊，睇翻相关嘅报道啦，其实咧，你哋嘅建议咧就系，如果有呢啲嘅健康码，嗰啲嘅服务提供者或者系客人都可以恢复翻正常嘅经营嘅，譬如美容业啊、补习社啊、娱乐行业啊等等。具体嚟讲，其实系想点样行法咧？ 其实咧，呢个你系可以参考咧，我哋内地有啲城市嘅经验嘅，譬如好似咧，其实内地已经开始可以睇戏啊，甚至我哋北京嘅大剧院已经开始开翻啦。咁佢做法咧就系入去呢啲场所嘅市民咧，佢哋自己就有一个健康码。咁其实经过咗检测之后咧，就会出咗呢一个码。咁佢哋入场嘅时候就嘟一嘟，咁就可以咧进入去。亦都譬如佢哋去一啲公众嘅地方，譬如银行啊咁样咧，都系需要有呢一个码，咁就可以继续咧提供一啲服务。咁其实喺香港，如果我哋有呢一个检测，亦都有呢个健康码嘅话咧，我哋而家知道有十几类嘅场所咧，系因为呢、这、一个检疫嘅措施啦，即系我哋嘅抗疫嘅措施咧，就系要关闭嘅。咁如果有呢啲健康码嘅话咧，譬如话有关嘅提供者、服务提供者，佢哋自己有一个健康码，而接受呢啲服务嘅人咧，亦都出示到个健康码，咁就大家可以进行到，继续可以提供到嗰啲服务。其实我哋嘅谂法就系希望咧，可以有序咁样咧，系恢复翻呢个经济活动，因为大家都可能会即系都会同意嘅，就系其实个疫情咧，可能唔会喺短时间系完全零嘅。咁既然如果疫情是会同我哋会存在一段时间嘅话咧，我哋必须要喺即系有一啲嘅措施，系可以喺疫情即系常态化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都可以恢复翻啲经济活动。如果唔系咧，就有好多行业咧，其实而家就即系谂住系停工啊，或者系唔开啊，咁其实对雇员嗰个生计其实都有影响。 系嗱，但系我想问啊，因为好实际嘅问题，譬如内地咧去行嘅方法咧，系需要一定时间之后续期嘅呢个健康码，即系佢要再做檢測嘅，咁我想問，即係其實變咗到時市民你要去呢啲嘅場合，或者你想恢復營業嘅時候，你就必須要做一個檢測嘅時候，咁對於市民嚟講，第一就經濟都係一個幾大嘅負擔啦，第二就係、其實香港真係有冇咁龐大嘅檢測能力咧？即係即係講緊香港幾百萬嘅人口。 所以第一呢，如果我哋真係要进行呢个健康码嘅话呢，我哋一定要提升我哋嘅本地检测能力嘅。如果以而家嗰个检测费用讲緊千几二千蚊呢，真係唔係一般嘅市民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其实政府真係要第一件事呢，就係要喺我哋嘅检测能力嗰度点样提高我哋嘅检测能力。其实借住今次做一个普及检测嘅机会呢，我哋应该吸取到啲经验呢，嚟到可以进行呢个健康码。而你讲嘅係啱嘅，即使係内地都係。检测呢，做呢个健康码呢，唔係话做完一次之后永久唔使做。係要定期呢去做嘅。因为都需要呢，即係嗰日嗰个医学上面嘅要求呀。咁所以最重要咧，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提升到我哋本地嘅檢測能力，亦都咧係減低呢個檢測嘅費用。同埋咧，我哋都要考慮咧，就係如果我哋唔做呢個健康碼嘅話，有冇辦法可以有序地恢復呢個嘅經濟活動咧，都係重要嘅。即係其實而家我哋最想嗰樣嘢咧，就係點樣可以咧喺我哋控制到疫情嘅情況底下咧，亦都可以有序地恢復到一啲嘅經濟活動。 不過麥美娟好實際一個角度，就算個檢測費用啊點樣去下調，我就算當你50蚊一次都好啦。咁但係我起碼可能一個月我都要去檢測兩次。咁我如果一家幾口，呢個對我嚟講都真係一個經濟負擔。而如果我 冇呢個健康碼，我就唔能夠去入去即係某啲嘅場所，譬如甚至有啲話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冇呢個健康碼都唔俾你上嘅時候，咁我點咧？我都要翻工㗎。 如果咧，我哋嗱，即系陈燕平你讲嘅讲法就非常之好，即系我哋系咪如果冇健康码就唔可以恢复翻一啲其他嘅活动，定还是系我哋如果喺而家嘅情况底下，呢啲嘅家庭啦，佢哋都系一样咧，即系停手停口停嘅。咁所以若果我哋前提就系、是，若果可以控制到个疫情，我哋真系有疫苗嘅产生发炎研发咗。有疫苗啦，疫情受控啦，真係冇健康碼，我哋都可以过返以往嘅生活，呢个係大家都期望嘅。但係呢，我諗就大家都要面对个现实呢，就係、是如果个疫情继续係咁嘅话，我哋係唔係容让我哋啲市民继续停工呢？嗰十几个行业继续冇公开呢？係咪要令到我哋啲补习学校，我啲同学又返唔到学，有啲老师又教唔到，系咪要咁咧？所以其实咧，我哋所以我谂要搞清楚，你就唔好即系话我冇咗健康码，我都开工，唔系咁啊。而系咧，我哋听我讲埋先，对唔住，一定要清楚话俾市民听、就系、是，如果我哋可以控制到个疫情，我哋可以恢复翻好似我哋以往嘅生活，呢个系最想嘅，即系唔需要啲咩健康码。只不过我哋提出健康码就系、是，如果喺疫情嘅情况底下，都唔好令到个经济活动受到咁大嘅阻碍，令到市民个生活系受到咁大嘅影响。事实上，如果我哋唔做呢一样健康码嘅话，请大家提出嗱，如果有啲人去反对话健康码唔 work 嘅唔做得，咁唔该请佢哋提出有啲乜嘢措施可以令到我哋嘅市民喺疫情仍然喺度存在嘅情况底下，都可以恢复翻我哋以往嘅生活，市民都唔使要停工、停业、停口手停口停啦。 麦炳坚。 我想问多少个具体建议，譬如话即佢係一个应用程式啦，咁应该边个提供呢？同埋即照计就应该实名登记啦，係咪？不过我哋而家香港嗰啲手机呢，就香港手机就唔係实名登记嘅，其实咁变咗就会收集一堆，譬如可能佢嘅证明佢身份，譬如可能係身份证呀嗰啲嘅资料啦，咁边个去处理呢？同埋点样去即保障嗰个嘅即嗰啲数据嘅安全呢？ 嗱，好好简单啫，呢样嘢咧，政府已经做紧噶啦。其实创科局咧，佢哋已经有呢啲技术，嗰、那个点样技术已经系 ready 噶啦。所以咧，就你系边个提供咧，即系答到你个问题，当然系特区政府啦。而且我哋都有呢啲技术，亦都要做好咗啲研发。你哋唔好低估我哋香港嘅科研人才，佢哋嗰个能力啦，一定可以做到呢样嘢。另外咧，就系、是、处理私隐嘅问题啦。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有个人资料嘅守则嘅。在政府部门要处理啲个人资料咧，都要 respect 啦，都要遵守一套嘅个人资料守则。如果唔系因为咁咧，我哋好多嘢都唔使搞到咁复杂嘅，就系、是、因为我哋要尊重个人私隐，要根据个个人资料守则嚟到处理。当大家申请4000蚊，又系要遵守嗰套守则；申请同心口罩都系要处理，就遵守呢个个人资料守则；申请10000蚊都系要遵守呢个个人资料守则。所以当政府要处理，如果真系推出健康码嘅话，都系同样要遵守同一套嘅个人资料守则。所以我就觉得唔好咧，将呢啲嘢咧无限扩大，令到市民咧好担忧。其实我都系咁讲嘅啫。如果大家觉得呢个唔 work 嘅，唔得嘅，健康码唔得嘅，帮唔到你嘅，咁请话俾我哋听，有咩措施可以喺疫情常态化嘅情况底下，可以帮到市民，可以解决到我哋而家嗰个死晒嘅经济，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经济可以有序地恢复咧？同埋咧，我哋觉得个健康码咧，其实可以喺有啲嘅行业咧，系做一啲 pilot 嘅先试嘅计划。例如而家嘅，譬如跨境嘅货柜车司机啦，我哋点样去确保我哋人流物流嘅，即系我哋做好我哋嘅物流啦，起码我哋每日都要有人运一啲物资俾我哋啦。咁呢啲物流嘅情况，其实可以喺一啲行业度咧，先做一个嘅先导嘅计划嚟到去试嘅。咁如果真系乜都唔试，乜都唔做，咁大家坐喺度等疫情完咗，然后先至有公开嘅，咁我谂呢个唔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咯。 你头先提过，譬如10000蚊我都申请过，咁佢最多就问咗你个手机号码，因为经银行申请咧，咁你就唔使填其他资料嘅吓。咁呢个因为经银行就系一个私人机构啦，就唔系政府直接做啦，个分别系咁啦吓。咁另外当然手机嗰个点解大家可能比较敏感，就系旧年即系包括一啲好大嘅一啲社交媒体，咁佢泄露过一啲嘅个人 試引咧，即係我講國際係大新聞啦嚇、 嗯， 以至到所有手機裏邊，即係每個人手機都一定有大量嘅個人資料啦，包括即係嗰個嘅、嗯，因為有衛星定位咧，係知道你每日嘅行蹤啦嚇，甚至係如果佢係用嚟即係俾錢嘅購物嘅，咁即係有曬呢啲咁樣嘅類似即係內地支付寶嘅資料啦嚇。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點解手機係特別敏感同埋係。即係好容易會被濫用，咁呢個疑慮你點樣去釐清咧？ 根據上次咧，申請10,000嗰、那個申請咧，有啲統計咧，基本上有80%嘅市民都係用網上或者係手機銀行申請嘅。咁即係其實咧，大家其實就唔好諗起用手機處理啲嘢，就好似一定會是老師引咁啦。 不過好多銀行而家都唔可以用手機處理。 等我講埋先啦，請你俾我講埋先。你問到我而家解釋俾你聽。 Okay, okay. 第二樣嘢就係咧，頭先你話經10,000申請係經銀行，點解要經銀行？你知唔知啊？就係、是、因為咧處理嗰、那個私隱嘅問題。銀行同樣都是要經同一套的個人資料守則的，不等於說我給了銀行，即如果你的講法就是我經銀行申請，我信銀行多過信個特區政府，但大家不要忘記大家都是要遵守同一套的個人資料守則的、嗯、所以其實呢，如果你說我10,000來到做比喻，我經銀行申請我就信得過多一點，那我覺得這個 不合邏輯也不合常理的。不過我都是那句、嗯、請大家即告訴我們聽，如果覺得健康碼有咁多缺陷啊，咁唔得嘅唔 work 嘅，請話俾我哋聽，你反建議啊，有冇啲措施可以話俾我哋聽？喺疫情常態化的情況底下，我哋唔使冇喺唔使令到我哋嘅經濟活動停頓嘅咧？ 嗯，好， 即係我覺得喺過去一段日子就只係聽到好多人咧不斷嘅批評啦，又私隱嘅問題，又檢測嘅問題之類之類，講咗100,000個困難，但係似乎冇人可以提出一啲更加具體、更加有效率嘅方法。點樣可以喺而家呢一個疫情，我哋唔會見到佢可以喺短期內可以清零嘅得翻零個案，我哋唔會見到嘅時候，點樣都可以令到我哋經濟活動係要繼續恢復，可以正常化或者有序地去進行呢？人哋新加坡係可以有 phase 1, 2, 3，講緊我哋點樣去處理呢啲喺 pandemic， 即係呢啲疫情大爆發嘅情況底下，有啲措施去處理。但係如果我哋乜都話唔做，只是話咁樣唔得嘅話咧，我咁係一個非常之不負責任嘅態度咯，對啲市民係好唔公平咯。 好，喂，多謝曬你，麥美娟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嗯，拜拜嚇。麥美娟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好清晰講咗咧點解佢哋覺得需要推行健康碼嘅呢一個嘅建議啦。電話號碼18723，你有啲咩睇法呢？陳女士，你好，陳女士。 系 ，hello， 你好。 hello， 陈女士有咩睇法？ 咁我想表达一下咧，我对健康码嘅意见嘅。咁首先，要讲目的啦，其次就系想讲个成效啦。目的就系、是我哋系想令到有呢一个健康码之后，系可以提高市民嘅活动范围啊，又或者系嘅限制啊嘛。咁但系其实病毒唔识得认个健康码噶，你今日检测咗，我听日感染，咁点咧？咁你个健康码系可以？是維持我這一天 的免禁制防疫的措施的，那我明天是不是要再檢測呢？那其實在這個這樣的機制上面，有很多人已經告訴你是不 work 的了，告訴你聽，那為什麼不去聽呢？為什麼不是由源頭那裡去到着手做起呢？今次這一波的疫情很明顯就是因為個船員啦，同埋個免檢疫個人士啦，嚟到去傳入嚟啦。咁我哋係咪應該着眼喺呢一度啊？唔係去限制我哋市民要我哋去做啲咩健康碼？ 嗯，明白。好多謝曬你，陳女士嘅意見。 旅游乐园之 旅游节庆事件簿 Part Two， 先生你好， 我就去过新加坡参加佢嗰啲国庆咧好多次噶啦。 咩你好？ 因为我去过槟城都好几次嘅，天都未光嘅，啲首饰啊全部都系好靓，成条街都好华丽咁样嘅。 哇！听众分享嘅节庆旅游经历好好听啊！不如今个星期继续倾啦。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Sino邀请各位安坐家中一起听旅游乐园。 中国事迹 点点分析。 中共嘅党媒《学习时报》有人咧就写翻话，习近平啊喺八九嗰阵时做过啲乜嘢？ 吕炳权， 习近平就批示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咧都听党中央嘅指挥。咁由于喺六四发展嘅期间咧，究竟边个系党中央系有一啲唔确定，所以咧唔好跟错边啊，有个咁样嘅意味。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听到位听众严女士啊，严女士你好， 你好， 喂，支持你， 你好，有咩睇法咧？ 我想讲下咧，健康码嗰啲咧， 系 就应该咧就系俾嗰啲咧即系外边工作嗰啲人用，譬如喺澳门工作翻香港住嗰啲人啦，同埋喺大陆居住喺香港工作嗰啲人，同埋或者啲货车司机，即系啲喺大陆即系运货出嚟香港嗰啲咧，同埋啲海员又得唔得咧？同埋或者因为阿麦议员讲咧，佢话即系意思佢话咪话全香港最好有，我觉得唔使咁麻烦啦。譬如啲学生嘅或者整健康码都好嘅，等佢哋即系唔使话翻学惊即系传染病。咁即係有需要嗰啲人咧先整，如果譬如一般市民唔使啦，咁煩啦，係咪啊？即係我想講就咁多，因為嚟講，如果喺澳門工作嗰啲，而家都翻唔到嚟啊，即係好似我女樣，而家幾個月都未翻過嚟香港啊。點解咧？佢翻嚟咧又要喺香港要強制先14日，翻到澳門翻工咧又要強制先14日，而家就話唔知仲要咩條件，咁叫佢點翻嚟香港咧？ 係 咪啊？ 係，即係最主要就係做翻一啲嘅通关嘅用途啦，同埋唔系一个即系全面嘅社会推行啦，严女士，我觉得 系啊，即系嚟讲，即系有需要嗰啲人就用咯。如果唔系你，哇，即系话真，你健康码唔少钱噶嘛，系咪啊？即系一般家庭都好惨嘅样样，即系我想讲咁多啦，唔该。 明白，多谢晒严女士嘅意见啊。嗱，咁究竟咧，医学专家佢哋又点睇呢个健康码系咪真系可以确保到嗰个嘅疫症唔会喺人同人之间造成一个我哋恢复翻正常经济活动都唔会造成一个广泛传播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梁子超医生你好。 系， 你好，系， 嗱， 梁志超医生，系啦，嗱，而家议员嘅倡议咧，就系我哋未有疫苗啦，咁为咗恢复正常嘅经济活动咧，咁我哋就用健康码作为一个即系证明你系冇事啦，咁你就可以恢复翻一啲正常经济活动嘅一个咁嘅认证，你觉得得唔得咧？ 嗱，我谂咁啦，我哋个所谓港版嘅健康码用个检测我嚟即系做嗰、那个，譬如话代替嗰、那个，即系你国内嗰种，即系话你嗰、那个嘅行动轨迹啊。咁但系其实你谂下检测得咧，就我谂就唔使我哋而家啲跨境嘅司机咁惨啦。你留嗰度8个钟头，亦都唔使话我哋而家去其他地方啊，要24小时之内嘅检测。咁其實入面呢啲檢測呢，其實根本上呢係對一個潛伏期可以去到14日或者以上嘅疫情嚟講，你今日係陰性唔等於你聽日唔會陽性。咁如果我哋用呢個檢測我嚟睇我哋可唔可以一個恢復嗰個社交活動，我諗呢樣嘢就有少少天方夜譚嘅。咁變咗就大家我諗都喺呢個階段第一樣嘢都係點樣控制咗呢今次嘅呢一波嘅傳播先啦。如果我哋第日要恢復正常嘅社交活動呢，第一樣嘢控制咗本地嘅傳播，第二樣嘢就係真係要做好外防，唔好再俾一啲外來嘅一啲嘅傳播嘅，即係外來輸入嘅漏洞咧，而令到我哋社區咧又產生一個傳播鏈咧。咁其實令到我哋始終都唔會有個保障咧，係俾我哋能夠係正常咁恢復翻呢啲咁嘅即係社交活動嘅。 但係梁醫生啊，其實咧你頭先講到即係由於有潛伏期噶嘛，即係你唔可以話啊今次檢測咗冇事咧，就證明即係佢係冇事就可以恢復翻一個即係正常嘅經濟活動啦。但係另一邊雙咧，即係倡議者亦都會舉咧，譬如以內地嘅例子，內地就真係用呢個健康碼作為你可能進出某啲場所嘅憑證喎。 內地嘅健康碼唔係檢測嘅，內地嘅健康碼，內地嘅健康碼睇佢以往去過邊度啊，同埋就算佢啲健康碼入面咧，其實佢主要愛嚟控制個跨境嘅活動嘅啫，唔係愛嚟即係話咁用喺嚟即係廣泛用到喺嗰、那個即係話個社區內。當佢社區一有爆發嗰陣時咧，其實國內第一時間就係話要封閉個疫區，跟住就小社區管理，跟住就檢測。 嘅你嗰個健康碼都行埋一邊嘅啦，根本上全部都變成高風險嘅。咁其實入邊亦都睇唔到佢愛嚟用呢個健康碼就可以確保你可以健日出去啊，跟住飲茶食飯啊，做翻正常嘅嘢。我諗冇呢樣嘢咯。啊，咁其實個健康碼大家都知呢啲檢測咧，其實點解要越收越緊咧？就大家發覺七日其實冇乜用嘅，因為七日咧根本上你都唔能夠確保咧佢喺跟住嗰七日入邊咧驗咗之後嗰七日入邊咧其實早發病亦都經過最高嘅傳播期。咁你而家有啲地方咩減到三日啦，但三日有啲減到兩日都唔得啦。而家你最近而家你走去第二度去減到一日啦。一日都冇用啊！一日入面就算你而家嗰啲嘅貨車司機嗰啲跨境嗰啲，你直情要全程係衛星監控得嚟，同埋喺入面唔能夠留多過八個鐘頭。點解你入面檢測完佢又唔夠膽俾你喺入面居居留呢？咁好明顯就呢個檢測唔足以保證，即係話你跟住檢測之後冇事咯。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如果你話我啲檢測我嚟話係恢復翻我哋嗰個社交嘅活動入面咧，呢樣嘢就絕對唔可靠咯。反為係咩咧？就係話最可靠、最可靠就我哋能夠控制到本地嘅疫情。如果你控制咗本地疫情，好似新西蘭咁先算啦，佢一百日都冇個案啦。咁當然啲人可以唔需要戴口罩，有陣時開會見啲官員都唔使戴口罩出嚟見人啦，一樣啫。咁我哋都一樣。我哋如果能夠控制到本地疫情，當然你可以恢復翻好多個社交嘅活動。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控制本地疫情，都要令到本地疫情入面唔會因為個輸入嘅個案有啲漏洞而令到佢爆咯。正如國內咁樣，所有呢啲咁嘅豁免又好、檢疫又好，係全部做到定點嘅，即係全將話喺呢個將話環閉式嘅管理，咁變咗你係唔會同個社區係有接觸嘅，咁你自然可以保障到本地個社區唔會有爆發。咁當你一有爆發嗰陣時候咧。咩碼都冇用㗎喇，嗱都係跟住係要即係話要即係點撲火㗎喇。 明白。 咁嗰段時間全部成高風險㗎。 明白。 其實冇乜用 㗎。周崇明 醫生，即係如果照你呢個講法，咁全民免費檢測其實都冇乜用㗎。即係應該係重點去檢 測。唯一一樣嘢呢就唔係愛嚟搞呢件碼嘅。全民檢測其實呢就係令到個咩呢，趁呢個機會咧，令到嗰個本地嗰個檢測能力咧係充分咁擴大，同埋令到大家咧係有病徵嗰陣時入邊咧，能夠做到願檢盡檢，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令到大家有病徵嗰陣時咧，第一時間都可以去檢查。令到我哋而家嗰個發現病嘅嗰個個案度咧，可以咧係唔係而家都係六至七日？我哋而家八月都仲係，即係話你係有病徵到確診都要六至七日。如果你能夠縮到三日咧，我哋先至有機會咧比較容易控制今次第三波。咁其實我哋以往點解控制得唔好咧？有一個檢測啦。全部都是不夠，令到大家呢是冇得檢測或者冇去檢測，令到啲檢測結果唔返嚟，所有嘢都滯後嘅，連到你嘅個案隔離滯後，接觸者追蹤滯後，好多接觸者接追蹤唔到，你根本上咪控制唔到囉。咁而家就係話你呢次今次嗰個全民檢測唔係佢本身就唔揾得幾多個案，只不過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呢想檢測嘅有得檢測，大家就唔使擔心，同埋令到嗰啲有病徵人第日容易都去檢測啫。咁唯一係呢兩樣嘢，其他就真係冇乜嘢特別嘢做到囉。 好，唔該曬你，梁子超醫生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不過周崇永，其實頭先同我麥美娟傾完之後呢，釋除咗你對於私隱嘅疑慮未呢？ 我想其實應該冇答過啦，係咪？即係尤其佢話如果由政府去提供呢個程式嘅時候，咁我諗只會加重咗大家個疑慮咯。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係一啲嘅議員嘅建議啦。咁實際上究竟如果真係香港要行啊，譬如喺嗰個平台上面係咪真係咁短時間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嘅電子平台出嚟咧？呢個都係另一個疑問。